戎装卸甲的那一天，军王啊，you 下了百遍万古题。二堂之后，茫茫起， 请听铡美案。 曾记得端午日朝皇天子，我与你在朝房曾把我提，到日边他母子前来寻你，为什么不相认三八二七，我劝了你仍相恋，是啊成啊离苦到不了